顿，先后南极援助动物居民，寻访南极邮局、科考站及探险家的小屋。先预定有惊喜，敬请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或详询电话400606-1039 8501-3124。 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猜猜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是谁，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上集当中说到，冯琛作为天宝公司的老板，在金融领域拥有一席之地。他的公司业务范围涉及国内的股市、黄金期货市场、外汇交易市场等等各个领域。他的客户资源不乏很多大金主，他同样可以做到很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天宝公司的后院即是冯琛的私人花园，风中送来扑鼻的花香，夹杂着淡淡的甜味儿。冯琛走上九曲桥，坐在回廊里，望着下面的池水，一缕阳光洒在水面，反射出一片晶莹的光斑，池水的颜色更深更暗，像一座陷阱。魏安海眼巴巴地瞅着冯琛，冯琛说， 其实你死不了，冯总不肯帮我的话，我也是生不如死啊。 冯琛露出阴郁的笑容， 哼，人这一生就像背着棺材上楼，只要低头看着脚下，一步一步迈上去，自然能走到楼顶。 魏安海望着冯琛，刚开口说道， 冯总。 冯琛忽然站起身，慢悠悠地出了亭子，走到旁边的树下，拉开裤链，在树下尿了一泡。遭受如此的蔑视和侮辱，魏安海却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这至少表明冯琛有可能帮他度过鬼门关，如果可以，他甚至愿意喝下那泡尿。赵家门开发区靠近东郊，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本地最大的电子市场，七八幢大楼同时施工作业，夜以继日，灯火辉煌，空中尘土飞扬，打桩机和推土机轰鸣着，到处是撞动声、敲击声，即便到了夜里仍旧热浪滚滚。晚上九点钟，十几个人聚集在一间工棚内，骂骂咧咧的围着小桌玩扑克牌，他们赌的是炸金花。棚顶悬着一盏白炽灯泡，刚过五月本来不该这么热，但最近天气反常，棚里又挤满了壮劳力，一时间臭汗轰轰，工人们脱的只剩一条裤衩，满眼都是油光闪亮的裸男，骂声夹杂着吵闹声、笑声，